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本月20号、21号，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的比基帕编舞的芭蕾舞经典之作《天鹅湖》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剧院呈现，作品音乐为柴可夫斯基的同名巨著《天鹅湖》。庆祝赵玉明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暨畅音国粹中心成立专场演出，今晚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先生携手北方古曲名家姚雪芬、张秋萍、刘春爱、吉薇、张韵华、崇玉洁、郑燕、韩梅等都将登台。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本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者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由北京市文史馆和长安大戏院主办的北京文史京剧专辑系列图书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市文史馆召开。这套丛书以一句一册、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京剧，目前已经出版了共10册10个剧目。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这套系列图书在剧目选择上涵盖了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名剧，尤其做到了图文并茂，排版印刷精美。原北京艺术研究所所长、市文史馆馆员周传佳说， 那从2011年左右吧，就开始策划安排这个京剧专辑的编写工作。春华秋实吧，黄黄的石大本就摆在这儿，的确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也是北京文化界，特别是北京京剧界的一件大事。我觉得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编辑的宗旨上，就是一句一册，就是剧目为王，京剧的教学、京剧的这个发展、京剧的薪火相传，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靠剧目。因为剧目它是一个时期戏剧它发展的一个标志，它集中了文艺舞美，它集中了创新作者，它集中了背后的一些背景以及这个京剧的市场、京剧的观众，所以是和中华文化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书呢特别重视对京剧历史的背景的、土壤的、渊源的这种追溯以及这种梳理，我觉得这就是北京的文史馆的长项，同时也是这个书的长项，所以它显得很厚重。 目前已出版的10册分别是《锁麟囊》《龙凤呈祥》《穆桂英挂帅》《赵氏孤儿》《红娘》《白蛇传》《凤还巢》《秦香莲》《玉堂春》《四郎探母》。系列图书的作者包括了京剧、文史、摄影和民俗各个方面的专家。在《四郎探母》当中，扮演铁镜公主的是京剧名家张惠芳。首捧新书，张惠芳说， 这个书确实是很全面的介绍一出戏，京剧的这种不同层面的人物都能从这个书当中啊，就是能够得到自己需求的东西。喜欢摄影的，喜欢这个演员剧照的呀，看图片很精美，然后呢包括我们作为专业的京剧演员来说也有很大的价值。 与会专家对系列图书的内容、编辑和版式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册一句针对的是名剧，拍摄的也都是名角。京剧研究家何宝堂说， 他强调以演员为中心，戏呢唱戏唱的是角，所以这个选演员、选好演员来拍这个照片很重要，这几点非常精准的。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持续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区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清初的收藏大家呀，有三家村之说。所谓这三家村呢，就是字号当中啊都有一个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标字唐村，安琪号陆村，高士奇号江村。梁唐村和安陆村啊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高江村呢有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凡经他的法眼鉴赏过的作品，升价顿增10倍，这样的本领啊无不令人称奇。而高士奇的人生经历呢，还真应了他的那个奇字儿。甭说别的，就说他进献给康熙皇帝的大量书画，竟然很多都是赝品，并且有很多呀是他用很低的价钱请人作假，在清朝这是欺君之罪，他砍个头灭门那都不为过。可是康熙皇帝不仅不惩罚他，哎，就算他除此之外还犯了别的罪，这康熙皇帝呢还从来不惩罚他，而还给他升官，您说气不气？而他的人生经历不多不少，也正好有七大传奇之处。那这七大传奇又都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来跟您说一说这位清朝初期的奇人收藏大家高士奇的传奇故事。以一个穷秀才的身份，仅仅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经人推荐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康熙的心腹秘书。哎，这是第一期。康熙每次外出都不忘带上高士奇，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哎，还无话不谈，名为君臣啊，师同师友，这是第二期。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服务人员，公开半公开，哎，套取他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然后招摇撞骗，转手倒卖。康熙呢却任他胡作非为。你这是第三期。高士奇即使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这是第四期。遭弹劾卸职归里之后，这康熙对高士奇仍然是恩礼有加，充满了真挚的关爱和呵护，这是第五期。高士奇退休之前，康熙不仅给他官升一级，而且在他退休几年之后还给他提升实职，这可真是实所罕见。这是第六期。高士奇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者政府第二办公厅，这康熙一不聋二不瞎，却始终不闻不问，这算第七期。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不仅说褒贬不一，而且褒则上天，贬则入地，这又是其中之奇。那高士奇这七大传奇都有怎样的故事呢？他给康熙皇帝进献赝品，这又怎么回事呢？我呀一一给您道来。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高士奇，字旦人，号江村。祖居是浙江余姚，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也就是说呢，他是个秀才。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入国子监，考试以后呢，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所宠幸。高士奇啊，能与康熙搭上关系，《研报杂记》卷二，《孝廷杂录》卷八和《清史稿·高士奇传》都说是大学士明珠推荐的。这些书籍当中记载说呀，年轻时候的高士奇啊，也像现如今的这打工仔啊是一个模样的。自己呀、啊、挑了这么一担子铺盖，来京城里啊找机会。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呀，是在明珠府上一个门卫家里头教书。有这么一次，明珠呢要写几封啊要紧的信，并急于发出，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写手。高士奇的东家，也就是那个门卫知道以后呢，就把高士奇给推荐上去了。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呀，明珠来不及多问就答应了。明珠呢只简单的交代了几句，高士奇是一挥而就。明珠十分满意，就把高士奇留在自己府里头工作，担任掌书记，也就是秘书。后来明珠再把高士奇推荐到康熙那儿，从此以后高士奇是一路的顺风顺水，仕途青云了。清朝被雍正砍头的年羹尧幕僚汪景祺写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对高士奇的发迹史却另有说法，说是有一个叫祖泽申的官员，为人啊虽然是狡恶横暴，却很会看相。有一天他路过这报国寺，看到流落京师的高士奇正在寺门前呀摆摊卖字儿，就驻足观看。他先是看高士奇的字儿，后来就专注啊看高士奇这人了，因为他发现高士奇的相貌很不一般。端详了良久之后，祖泽申忍不住对他说，看你的这个相貌应该是大富大贵呀、啊、怎么坐这儿他卖字儿糊口呢？高士奇听了以后不禁伤心哭起来，哎，谢谢您的吉言呀、啊、我穷困潦倒至此啊，每天担心会不会饿死，哪敢做大富大贵之梦呢？祖泽申说呀，你可不能这么小看自己，从相法上看你可以做到宰相，即使没有宰相之位也有宰相之权。说完了就把高士奇领回家里头，好吃好喝给养起来了。不久这祖泽申要去外地当官，大学士索额图有个亲信家奴，正想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料理文字，这祖泽申呢就把高士奇推荐给了他。读书人嘛，一般来讲都比较清高，很少愿意做奴仆的奴仆，但是寄人篱下的高士奇哪儿清高得起来呢？他心想，宰相家人是七品官，况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显赫，能到他的亲信家奴那里混口饭吃，从此时代运转攀上高枝也未可知，因而是欣然允诺，也合该高士奇的时运到了。那家奴不久啊受贿事发，紧张的到处找人商量对策，大家都劝他一定得挺住，打死也不能承认。高士奇却对他说呀，主人一直把你当心腹，做人应该凭良心讲忠诚，您怎么好意思欺骗他呢？你只要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主子的栽培，肯定能够得到他的宽恕，如果你不承认恐怕就要死于严刑拷打之下，如果熬不过严刑而承认，最后啊还得活埋。这家奴听着有道理，就照办了，也果然得到了索额图的宽恕。过了几天， 索额图越想这事儿越觉得蹊跷。人性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可这小子却如此爽快嘛，就给承认了，其中啊必定有缘由。一问，哦，原来是高士奇给他出的主意。索额图就把高士奇给叫去了，见面谈话之后，发现高士奇既善解人意又写得这么一手好字，就把他留下来当幕僚。再过一段时间，康熙想找个书生当顾问，索额图想推荐高士奇，但是犹豫不决，正好祖泽申来见他，便对索额图说，我看这个人的面相啊，日后估计会位极人臣。那家奴也赶紧附和着说，哎，这高某人挺实诚，必定不会辜负主子的大恩大德，就上次他教我主动认罪来看，也知道是个好人。就这样，索额图把高士奇推荐到了康熙身边。不到一年，这高士奇就已经权倾天下了。从这些记载来看啊，高士奇是出身低微，也没有考取功名，他得以进入仕途，受之于康熙，完全是因缘际会，靠人推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推荐人是明珠还是索额图，这一点并不重要，但从读书堂西征随笔成书于雍正二年，大大早于《研报杂记》等书来看，他的记载呢似乎更可信，因为他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儿，这种口耳相传的记录啊，自然要比后人依靠间接资料写出的文字更值得相信。当然啊，迫于形势压力或者其他因素作用而有意作伪的文字应该另当别论。另外，从明珠和索额图后来对待高士奇的不同态度来看，高士奇是索额图推荐上去的可能性似乎是更大一点。说到高士奇到康熙身边工作不到一年就已经权倾天下，这话呀可能有点夸张，但说他很快就成为了康熙面前的大红人倒是真的一点不假。高士奇啊曾经先后两次进入南书房工作，一是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七年，二是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前后加起来时间长达十四五年之久。这段时间既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也是他觉得最充实最荣耀的时光。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啊，高士奇在南书房工作期间，正常情况下每天呢是早出晚归，一旦任务在身或康熙要留他商量事项或者讨论点问题，深更半夜到家那也是常事，有时候下班实在太晚，路上早已戒严了，康熙就吩咐警卫人员护送他回家。这时期啊，康熙外巡的时候也总要把高士奇带在身边，他与高士奇似乎须臾不可或离，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多么的特殊，多么的亲密无间呢。在外人看来，高士奇是何等的风光，也就不言自明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的是欺骗康熙皇帝的收藏大家高士奇的传奇故事。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其中肯定还有其他缘由。据史书记载啊，高士奇性格机敏，遇事呢能够先揣摩人意迎合对方，因而每次都博得皇上的欢心。有这么一天，康熙啊打猎，因为马闪了蹄子了，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因此他就不高兴了。高士奇得知此事，用烂泥水啊弄脏了衣服，急急忙忙啊去宫中侍候在皇帝的身边。 皇帝很奇怪，问他这怎么回事啊？高日奇就答道：“我刚才啊，落马掉进泥水里，来不及换洗衣服。”康熙听完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方人原来如此的懦弱，刚才我的马多次闪蹄，我都没有掉下马来。”康熙帝的恼怒便消除了。更有趣的呢，还是高士奇啊数次随驾南巡时留下的几件趣闻轶事。有这么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的灵隐寺，寺院住持啊见皇帝兴致不错呀，便率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他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对僧众的这种强烈要求自然不会拒绝。可是他那天真的是太兴奋了，手一挥就将繁体灵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了，中间并排的三个口跟下边这屋啊简直就是无从下笔。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云林二字，然后假装上去磨墨，悄然地摊开手掌，故意露给康熙看。得此巧妙提醒，康熙也就是将错就错，写下了云林二字。灵隐寺另有云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啊，杭州老百姓虽然并不买账，私下里仍旧称这个寺庙为灵隐寺，但康熙题写的这块匾额，哎，现如今仍然挂在灵隐寺的大门之上。金山啊，位于镇江市附近的长江岸边，山势巍峨，水天一色，有江南诸胜之最的美誉。有这么一次，康熙来金山寺游览，登高远眺，大江东去，水天相接，很是高兴。寺僧们